ChinesePod.com。 文文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 什么事儿这么神秘？ 我要去加拿大读书了。 啊，你们家要移民吗？ 不是，我一个人去，到温哥华的一个高中做交换生。 是吗？太好了，什么时候去？ 明年年初。 那么快？你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，害怕吗？ 有点儿，不过那里华人很多，应该很快就能适应。 对了，你要去多久？会在那里上大学吗？ 去一年，大学看情况吧，可能在那里上。 哦，去国外可以接触新的东西，挺好的。 是啊，我也觉得这个机会很好。 别忘了我哦。 不会的。